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一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徐冉啊。那今天早晨呢，我们还是会延续惯例，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的一些财经领域的一些大事儿，然后在之后呢也会进入到一段访谈时段啊。今天我们的访谈时段呢，跟大家聊一个事儿，这个每到中秋节前后啊，就是各大互联网公司、各大企业彰显自己的这个月饼创新能力的时候了。就是每年各个互联网公司送的这个尤其是送一些嘉宾朋友的月饼啊，都不太一样。那今年呢，就有一个佼佼者，就是知乎的月饼。有很多人啊说，收到了这个知乎月饼之后呢，由于在月饼当中添加了很多糖醇，用来代替，比如说像原来我们在月饼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像白砂糖啊等等这些糖类，但是由于添的比较多，有很多人啊吃了以后，这个肠胃不太适应，所以呢就拉肚子了，也是今年互联网企业因为月饼冲上热搜的第一家企业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推移，又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让大家对于健康这个追求啊是越来越盛，那很多人从各个渠道都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时候代糖这个产物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代糖究竟是什么？原来木糖醇大家常听，比如说如果周围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人啊，因为比如说有糖尿病，可能这个时候他不能吃像白砂糖这一类的糖，但是呢他就会用木糖醇来提供这个甜味剂的作用。所以很多人都是说，哎呦，那这代糖挺好，还没有热量，是不是对身体挺好的？原本是非健康人群，比如说糖尿病人使用的一种醇类，糖醇类，我们叫比如说木糖醇等等啊。那现在呢，很多健康人士本来身体没有任何疾病啊，但是我就是想减减重，我不想摄入太多的精致碳水，这都是这些年出现的一些词汇啊。我们也可以一会儿来跟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讨论一下，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追求这种糖醇或者是代糖类的食品或饮料。我们看现在有很多饮料实际上也是打着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啊大家最熟悉的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呢它就有无糖版，但是你尝尝啊，它也是甜的，而且你如果真的是盲测，你喝一口无糖的跟有糖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分不出来啊。当然我知道有些朋友啊舌头比较灵的也能分得出来，就感觉那个甜味稍稍有点差别。那如果长期喝这种无糖可口可乐是不是可行呢？那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种代糖、糖醇类的食物逐渐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的国家食品生产领域究竟对这种代糖进入食品生产、饮料加工有没有相应的规定呢？无论是健康人士，还是比如说有糖尿病这一类啊，最好不摄入过多糖分的这类人群，究竟应该怎么选择合适的产品呢？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欢迎大家登录现在已经开放的听听 FM， 我们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对代糖 怎么看？下面的时间还是来惯例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啊，来关注宏观。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是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个意见提出要落实节能环保、新能源、生态建设等相关领域税收优惠的政策，逐步探索对预算支出开展生态环保方面的评估，实施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建立绿色采购引导机制，加大绿色产品采购力度，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建材、绿色建筑发展。同时，这个意见还提出要研究发展基于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各类资源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建立绿色股票指数，发展碳排放权期货交易，扩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区的试点范围，把生态保护补偿融资机制和模式创新作为重点的试点内容。来关注最近工信部的官网发布消息，表示日前有网友在部长信箱留言询问工信部啊是否有制定纯低速老年代步车标准的计划。对此呢，工信部回应说，当前我部正联合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建立低速电动车的管理体系，考虑到更小尺寸、较低速度、短途行驶等这些特殊的使用需求，我们部门联合有关部门修订了国家标准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已经于今年的8月16号完成公开征求意见，增加了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产品技术要求，正在持续有序地推进标准工作。再来关注一个大事儿，在互联网领域啊，最近的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是召开了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在会上，工信部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限期内各平台必须按照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当年参会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百度、华为、小米、陌陌、360、网易等等。哟，可能光说这个消息，大家觉得听起来好像平平无奇。但是我问大家一件事儿：如果您在微信当中给自己的朋友发一个阿里巴巴，也就是淘宝的链接，这个时候怎么发呢？我们现在要么采用图片的方式发送这个链接，要么采用缩略链接的方式，你要复制，点到浏览器再打开，是不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忘了，原来在微信里我们是可以直接点开淘宝链接的，后来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点不开了，大家要非常麻烦的再绕一大圈才能点开这个链接。未来这种情况不允许了，企业们啊想必都是有点不开心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这点实在是太方便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是召开了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就维护新就业形势、劳动者保护的保障权益等问题啊，对像美团、饿了么、滴滴、达达、闪送、呼啦啦、满帮、道家集团、阿里巴巴、腾讯这十家头部的平台企业展开了一个联合的行政指导。再来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啊。最近呢，北京市举办了民办教育同业互助对接活动，有多家教培机构都参与其中。在活动当中呢，机构之间可以通过像提供岗位、接收人员、免费转课等方式，去解决教培行业人员的就业难题，同时免除购课家长的一些担忧。那在对接会上，多家教培机构和招聘用人单位进行了洽谈，并集中签订了合作协议，由招聘用人单位提供适合的岗位，实现教培机构人才的就业。再来关注两个企业啊，首先呢，这两个企业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企业，一会儿咱们再来说传统企业啊。9月9号 ，Costco 贸易有限公司顺利竞得位于钱江农场西侧的萧山城区桥南单元某地块，成交总价 2.13 亿，成交楼面价3700块钱每平方米。那说这些可能大家还没有感受，那我接下来再介绍。至此 Costco 这家会员制超市浙江的首家门店，也就是中国的第五家门店正式落户杭州萧山。前四家分别是在上海是开了两家，苏州有一家，深圳还有一家。大家还记得吗？2019年8月上海第一家 Costco 开业现场的火爆场景也是占据了当天的各大新闻头条。而来自资料的显示呢，即将开业的或者是即将开始建设的这个杭州的第五家 Costco 占地面积超过54亩，这体量啊是上海第一家 Costco 的两倍左右。再来关注健身人士们都号称是路过走不动道的一家品牌，叫 Lululemon。 瑜伽健身服品牌 Lululemon 在9月8号呢是发布了自己2021财年第二季度的业绩报告，其收入同比增加 61%， 现在是 14.5 亿美元，自营门店销售强劲，增长 142% 到 6.5951 亿美元。不过呢，由于疫情也导致了部分工厂的关闭，空运能力下降也增加了供应链的负担。对此呢，该公司将继续向越南转移工厂，增加空运使用，同时会优先考虑像秋季新款服装的风格，以实现全年61.9亿到62.6亿美元这样的一个预期收入。财报发布之后， Lululemon 第二天的股价大涨 10.47%。再来关注几条其他企业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顺丰。最近呢，浙江省消保委发文表示说，有消费者反映啊，在使用顺丰速运加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寄快递的时候，发现了顺丰公司提供了一项名为签收确认的收费增值服务，收费的金额是1块钱。这啥意思呢？购买了这项增值服务之后，收件人需要凭顺丰发送的签收码或本人身份证后6位签收快递。消费者认为呢，顺丰提供的这一项增值服务行为是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对此顺丰也回应了，说这一项增值服务是目前快递行业当中的一个通行做法，用户是否选择该服务对于快件的正常投递是没有影响的。那我就很想问问，那这1块钱到底在什么场景下会用呢？而且既然是目前快递行业当中的通行做法，没见其他快递公司提供过1块钱的增值收件服务啊。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最近呢，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国产的 Model Y 高性能版的价格上调了10000块钱，目前是38.79万，交付的时间预计是今年的4季度。那对于价格上涨背后的逻辑和原因呢，特斯拉的公关负责人表示，一切信息都以特斯拉官方微博和官网为准，价格的上调主要是由于制造成本的波动而导致的。此前特斯拉的 CEO Elon Musk 也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过，特斯拉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供应链出现了压力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上涨。这个我觉得倒是啊，大家好像能理解一些，因为在今年的上半年，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苗头，由于这个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像铜啊、钢材啊等等啊，我们说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还是有很大的幅度的。另外呢，大家也都知道的一点是，在汽车方面啊，今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解困的一个局面，就是关于芯片的短缺的问题。 再来关注一下 SOHO 中国。最近呢 SOHO 中国在港交所发布公告，表示就此前高盛代表黑石集团收购本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的邀约，鉴于目前满足先决条件的进展不足，邀约方、承诺方、承诺股东和本公司共同评估了满足先决条件所需的正在进行中的评估程序，以及在邀约时间表内完成该程序的可能性。各方一致认为无法在最后截止日当天或之前满足先决条件，各方也一致同意不会推迟最后截止日。为了解除本公司在收购守则项下的持续义务并维持有序的股票市场，各方在咨询执行人员之后决定并一致同意不做出邀约。这个是港交所发的公告啊，这个公告可能听起来稍微有点绕，那我一句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黑石集团决定不收购 SOHO 中国了。再来关注许家印最近的表示啊，许家印呢最近在恒大财富专题会上明确表示说，要确保所有到期的财富产品尽早全部兑付，一分钱都不会少。许家印同时也表示，目前的恒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基本面没有改变，员工强大，队伍的这个战斗力没有变，规模充足而且布局合理的土储没有改变，打造高品质社区的能力没有改变，恒大还是原来的恒大，年销售规模7000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那接下来呢，恒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带领全体员工全力复工复产，力保交楼，做好销售，恢复正常经营，这也是恒大财富产品能够兑付的一个最大保证。态度呢是摆出来了，未来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兑付完成，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相关消息。再来关注一条跟游戏有关的消息啊，最近呢有消息显示，今年八月份的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至今还没有公布。2021年的上半年，除了一月份的网游审批信息因春节假期的原因推迟到二月初公布，二月份到七月份的游戏的审批信息都是在当月进行公布的。那这一情况呢，有一位超过10年从业经验的某新兴游戏公司的资深员工猜测了一下，说目前呢尚未公布最新一批版号审核审批结果，可能是因为游戏提交审核的时候啊，要符合8月30号这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当中的最新要求，要留给企业一定的时间重新去走一下流程，所以在这件事上可能耽误了一些时间。好的，各位，刚才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消息了。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前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位嘉宾啊，非常专业的一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代糖、糖醇这些产品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国家目前现行的法规当中有没有对食品饮料加工当中可以使用糖醇的部分做出明确规定呢？那健康人群或非健康人群在选用代糖食品或饮料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选择呢？啊，我们也可以就这些年出现的这些打加引号的这些健康概念啊，跟大家做一个有权威性的解释和梳理。接下来是一小段片头，在片头之后呢，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我是徐冉，咱们一会儿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那今天呢言简意赅的跟大家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代糖食品。最近啊，有一家互联网公司叫知乎，9月8号的时候，知乎月饼吃了拉肚子这一句话冲上了微博热搜。有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我呢收到了知乎给我发的礼盒月饼，但是由于这个配料表啊显示知乎礼盒的月饼它使用了麦芽糖醇液、赤藓糖醇、山梨糖醇液等等这些糖醇去代替糖，但是由于加的太多了，有很多人肠胃不适应啊，吃了以后就引发了拉肚子，而且这个情况也不止一位，有好些人收到了知乎的月饼之后表示我拉肚子了。在这件事儿冲上热搜之后呢，知乎也迅速回应说，哎呀，我们是顺应现在的一种健康理念啊，给大家用了这种糖醇类的食品，没想到大家都拉肚子了，我们马上召回所有的产品。所以这件事儿啊也引发了大家对于一个概念的关注，那就是代糖或糖醇这东西，大家都是为了健康才去选择才去吃的，但能够看得出来似乎现在这个也并不是特别健康。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底应该怎么选择这种代糖或糖醇类的食品或饮料啊。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在国内非常权威的专家，来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学院的教授范志红老师。范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范老师，我觉得您先给大家厘清一个概念啊，因为今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糖醇或代糖的产品，大家非常感兴趣。我早上发了个朋友圈，我这朋友圈现在已经火了。另外现在正在跟我们互动的我们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的很多朋友也都在询问代糖类的食品或饮料它究竟对健康有帮助还是没帮助。那我觉得您先给大家厘清一个概念啊，就是这个代糖或糖醇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怎么理解它呢？ 其实代糖这个概念吧，常常说的是一些合成的甜味剂。但是在我们这次的事件里边是糖醇出了问题。那糖醇传统上我们不太把它说成代糖，但是它也可以叫做非糖甜味剂。我们这么说吧，就是给我们带来甜味的过去都是传统的糖，包括像白糖啊、红糖啊、黑糖啊、蜂蜜啊、蜂糖浆啊什么这一类的。那么这里边所含的呢，就是三种甜味的糖，像蔗糖，就是我们从甘蔗里榨的那个，最后榨出来的白糖、红糖之类的啊。 大家最熟悉的这种。 对，蔗糖是由一分子果糖和一分子葡萄糖，它俩手拉手形成的。那如果把它分开来呢，这个葡萄糖和果糖它俩也是甜的呀。就像我们吃这个西瓜呀、葡萄啊，它里边其实蔗糖含量低，它主要就是葡萄糖和果糖，这两者也很甜。其中果糖更加的甜，清甜清甜的。还有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些过年过节吃的什么糖瓜呀、糖棍儿啊、什么高粱饴啊之类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从淀粉制造出来的麦芽糖。这个麦芽糖呢，它也是甜的，甜的很柔和的一种感觉。是吧？哎，那么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糖。还有大家可能会想到蜂蜜是甜的，对吧？蜂蜜里边也是大量的果糖，然后有一些葡萄糖，还有少量的蔗糖。总之说来说去，咱们刚才提到这四种，就是蔗糖、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生活当中也就是这些是真正天然的甜味的主要来源。然后大家后来嫌弃这个天然的糖了，说我这个吃了天然糖升血糖啊、发胖啊，我能不能找一些东西替代呀？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些天然的替代品，比如说糖醇。糖醇呢它在一些水果呀什么里边是有存在的。 一些果处理，但是含量很低。 嗯， 现在我们可以用化学处理的一些手段，就是使这个天然的东西给它加个氢，就是把那个糖变成糖醇。 哦， 那么加了个氢以后呢，变成糖醇了，你吃起来味道其实也是甜的。 嗯， 然后看见它也是跟糖长的样子差不多。 嗯， 它什么性质都跟糖差不多， 但它不是糖。 对，但它不是糖了，它化学结构已经变了。 嗯， 那么人对它的这个吸收利用率是大幅度的下降。 嗯， 这个时候呢，它升血糖的速度也慢了，它在身体里产生的热量也低了，其中好大一部分就从小肠进到大肠里，因为小肠吸收率很低嘛。 嗯， 比如说这回说的山梨糖醇啊，比如说这回说的是麦芽糖醇，它就可以在体内呢变成葡萄糖和山梨糖醇，而山梨糖醇呢，它的吸收率大概就20%，那么80%都从小肠进了大肠，然后被微生物所利用了。 嗯， 咱们人就没把它变成，那个像葡萄糖一样升血糖而且产生热量的东西了。 嗯， 所以说它的热量值是会下降的。 嗯，所以 然后它对牙齿的影响也会减少。 嗯。嗯嗯嗯，所以我明白了，刚才范老师呢是从我们这个食品跟营养这个学科的本质给大家讲了讲究竟什么是代糖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嫌弃这个叫精致碳水，因为这个糖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以后，就会有一个血糖飙升然后再下降的一个过程。目前有很多科学研究证明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会诱导人发生一些比如说慢性疾病或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呢那大家就想了个招，那我既想吃甜的，我又不想让我的血糖飙升然后再下降，所以我用了一些化学的手段把糖变成了糖醇，这样身体对于糖醇的吸收就会变得更健康，同时也热量低，也就是说吃了不容易发胖。我能这么简单的概括吗，范老师？ 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那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消费者选择这些低糖无糖的食品， 嗯， 这个是一个好事儿，是因为他们的健康意识增强了， 没错。 但是毕竟大家不是营养师，有一些认识吧不是非常的准确。 嗯， 比如说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升血糖力量最大的其实是淀粉类的主食。 嗯， 那么如果甜食我们少吃一点的话，它在升血糖当中并不占有一个最大的地位。 嗯， 所以关键是一个控量的问题。当然如果说你什么都加糖，你最后吃进去的那个糖的量跟你吃的主食的量也差不了很远，那当然糖也是一个升血糖特别大的一个东西。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面食或者是米饭，实际上也是升血糖大户，是吧？ 对呀，当然是这样，面包啊，馒头啊，米饭呢，各种各样的淀粉类食品，他们都是升血糖大户。 嗯， 所以说如果你在月饼里边加了糖醇，或者甚至你加了一些化学合成的甜味剂，像什么阿斯巴甜呀、安赛蜜呀这一类的，那也是含淀粉的东西。 嗯， 对吧？你做这个糕点类的东西，你总得放面粉吧。 嗯， 你不放糖你加什么？你可能就会加一些面呀，你可能就会加一些油脂啊，但油脂那些东西热量也很高啊。这些淀粉它也含热量啊，而且它也是碳水化合物来源，它也是升血糖的呀。所以你仅仅是不加糖，并不能避免你吃这个东西以后升血糖啊、升血脂啊这样的一个后果。 嗯，哎，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可能大家对于这些，尤其是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剂量的把控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它并不是一种理性认知。我觉得之前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叫抛开剂量谈很多问题那都是耍流氓，对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范老师跟我们说说，那关于这种大家实际上是追求健康的，就是希望我吃这些东西我改变一下我的饮食结构能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那我们国家目前对这种代糖或糖醇类的食品饮料加工有没有一定剂量的要求呢？ 因为糖醇类它还算是比较的天然，它的毒性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嗯， 所以呢 各国都是许可正常使用的。 嗯， 我查了一下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这里边说到麦芽糖醇，它是可以作为甜味剂、稳定剂、水分保持剂、乳化剂、蓬松剂、增稠剂，它在食品中可以广泛的应用。那应用的食品类别有十几大类。 嗯， 比如说像什么乳制品呀，什么冷冻饮品，就像雪糕、冰淇淋之类的呀，什么巧克力制品啊、糖果呀，什么豆沙呀、糕点呀、饼干呐、等等等等啊， 嗯嗯， 都可以用。 嗯， 饮料也可以用，而且它是说可以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也就是说，在不齁甜的难受的前提下，大家吃着顺口的这种前提下 都行， 你是没有太大的数量限制的。 嗯，明白了。 然后呢，其他的那些甜味剂，像合成类的甜味剂， 嗯， 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像什么糖精啊、阿赞蜜啊、阿斯巴甜呐这一类的，它是有限制的。比如说阿斯巴甜，它要是用于这些糕点类，当然包括月饼啊， 嗯， 它的限量是每公斤1.7克。 嗯， 如果用到面包里呢，就是每公斤4.0克，它就有限制。而糖醇类，它没有限制。 嗯，明白了。那接下来就又进入到这个大家的一个疑问了，那为什么这回的这个知乎月饼很多人吃了以后，你看这不是代糖吗，大家也是希望吃了以后既能享受到月饼的这个美味，但说实话这些年大家对月饼这种产物啊，真的是我觉得有一种叫好不叫座的感觉，我中秋还是要有这样的仪式感的，但是太甜了太油了，吃了觉得不太健康，所以人家这回做成了糖醇类的食品，但吃了以后又有很多人不适应。哎，可是我又找了一下，我发现我周围真有收到这个知乎月饼，他说我晚上其实吃了一个，但是肠胃没有明显不适应的感觉。所以有的人，而且我们看从微博上看还是很多人都拉肚子了，但也有很多人表示说我没事儿。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种代糖或糖醇类产品为什么很多人吃了以后会反应不同，我到底知道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这种产品，这怎么识别呢？ 每一个人的胃肠功能、消化能力差距是非常大的。 嗯， 刚才我们说到麦芽糖的摄入之后呢，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山梨糖醇。 嗯， 这个山梨糖醇呢，在小肠吸收率很低，它就进大肠了。 嗯， 那么一旦有很多的不消化的这些成分进去了， 嗯， 它就会提高这个肠道的渗透压， 嗯， 刺激肠道运动，使肠道的脱水，然后呢进入了大肠之后，这些东西会被一些微生物所发酵利用，又会产生气体，结果你会感觉到这个肚子胀气呀、啊、有肠鸣啊， 嗯 啊、然后有这种排气呀、啊、有腹胀啊，甚至是腹痛腹泻。 嗯， 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你喝牛奶，有些人喝牛奶就不适应啊，他就胀气呀、啊、就拉肚子呀、啊、哎，其实它是一种不耐受的表现，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糖醇的一个不耐受。 嗯， 但是每一个人的耐受能力差的比较大。 嗯， 比较敏感的人，他可能十几克就会感觉到很不舒服了。 嗯嗯， 也有一些人可能他能接受30-40克。 嗯 啊、那么不光是麦芽糖醇啊，像咱们口香糖里不是有木糖醇吗？ 木糖醇，对。 哎，那个东西你嚼了口香糖问题不太大，你根本不可能到十几克了，一个口香糖总共才几克呀，对吧？ 嗯。 哎，所以说你嚼口香糖你没有什么事儿，但是月饼就不一样了，月饼里边它放了一半左右的都是糖醇， 量大。 那么这样的话，你吃一个50克的月饼，你就吃进去25克；吃个100克的月饼，你就吃进去50克，这可就不是人人受得了了。 嗯， 所以说吃了一块月饼以后，他得到了这个10几-20几克的糖醇，有些人抵抗力强，他就没什么事儿。 嗯， 有些人可能比较敏感，他就拉肚子了。 嗯，所以每个人的肠胃的耐受程度和接受程度也都是不一样的啊。感谢范老师刚才给我们做的一些质上的一些扫盲跟介绍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代糖或糖醇原本可能是不太清楚的。那接下来其实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部分，范老师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健康人群，比如说我就是这个年轻人，然后呢他可能对于比如说体重啊，这个体型啊，有一定方面的要求。还有一部分人呢，觉得说我也喜欢吃甜的，但是我就是想控制一下。或还有就是有一些糖尿病人，这不同的人群啊，我们在选代糖这些或者糖醇类产品饮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选呢？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真正健康的意识去选择这些食品呢？您给我们讲讲。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太迷恋甜味儿的食品，如果你没点甜味儿你就过不去的话，这说明你的饮食习惯就出了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吃这个甜食呢，你可以选择天然的糖，就是我不用代糖也行， 嗯， 但是你得限量。世界卫生组织呢和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是建议每天呢最好把这个吃真糖的量控制在25克以下。 25克， 最大、最大限度就是你不能超过50，超过50就很过分了。 嗯， 那如果你追求健康，你应该控制在25克以下。 嗯， 25克其实没有多少啊。 嗯， 你喝一瓶甜饮料，一瓶就500毫升啊。 嗯， 25克就是半瓶啊。这半瓶之外，你别的就不能吃了。但是你平常你想想，早上抹点果酱啊。 嗯 啊，然后上午呢，我再喝一杯酸奶呀，然后我再来一个冰淇淋啊，我做菜的时候做宫保肉丁也好，鱼香肉丝也好，我总得放点糖吧。然后呢我再喝了个绿豆汤加了一点糖，喝了一个银耳羹再加点糖，你这一天50克其实非常的容易超过的。 嗯， 嗯， 所以控制在25克以下，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甜味的东西每天只能吃一款。 嗯， 你要是喝了酸奶了，你这个其他的你就甜味就别吃了，因为你做菜的时候多少都会有点，是吧？ 嗯，对。 然后或者说你就吃冰淇淋这一款，其他有糖的你就不吃了，这样其实还是可以的。 嗯， 那可能有些人说我还是想吃点甜的怎么办？ 嗯， 你可以吃天然的甜味来源呀。 嗯， 比如说早上本来你是在那个燕麦粥里啊，非得挤点蜂蜜，蜂蜜也在控制范围里哈。 嗯， 你还得加点糖。现在我喝这牛奶燕麦粥呢，我就加一小把葡萄干儿。 哎， 这一小把葡萄干儿这不在糖的限量里，为什么呢？因为糖之所以被限，主要还不是因为它甜。而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实在太低了。 嗯， 糖这种东西太纯。 嗯， 它除了让你长胖的劲儿之外啊，它对你身体的活力啊，对你的美丽健康、伤口修复什么各方面一点用都没有。 嗯，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葡萄干呢，它除了糖之外，它还有膳食纤维啊， 嗯， 它还有矿物质啊， 嗯， 它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呐、啊、等等，所以说它对人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嗯， 这样的东西我们如果用来替代那个天然的糖，适量的，比如说一天就一小把， 嗯， 哎，这个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嗯，明白了。 所以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选择这个有糖的东西的时候也好，无糖的东西也好，你都要考虑它对你的身体到底有什么用，它是一个营养价值高还是低的东西。营养价值低的东西就算是低糖无糖你也不值当吃的， 你也少吃， 因为你就这么大一个胃。 嗯嗯， 你这么大一个胃用来装什么？装那个营养好的东西，这样你身体整体得到的营养多了，你的活力就强了，你就不容易胖了，你就不容易生病了。 嗯， 如果你装的都是一些营养特别差的东西，哪怕它就是无糖的，哪怕它就是血糖指数很低的，最后你身体还是没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吃的都是一些质量特别低的东西，那你身体慢慢就会成为一个豆腐渣工程。 嗯，哎，非常感谢范老师啊，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为什么今天要请您来跟大家厘清一些很多的概念呢？你看啊，知乎作为一家大的互联网企业，它实际上是为了大家好，我才会给大家送这些代糖的月饼，但是没想到呢，反而是吧，让大家吃了拉肚子了。这也能从一个层面上展现出来，我们社会绝大多数的人对糖醇类的这个食物的认识还是不够的清楚。所以也希望未来大家在生活当中该控制的控制，该吃的吃，同时还最好能有一些营养学的基础，我觉得这个才能让咱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 哦，我特别要提醒一下， 嗯， 因为现在太多人去选择这种无糖低糖的食物了。 嗯， 我要提醒一下，就是首先呢，这个糖醇类的甜味剂，甚至就是一些低聚糖啊，还作为一个益生元来使用的， 嗯， 它对于部分人群都可能会有一不良影响，因为这些东西全都会刺激肠道的运动，它容易导致脱水和胀气，所以容易腹泻的人，消化不良的人，肠道炎症性疾病的人，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 嗯， 哎，都不太适合吃太多的糖醇，包括一些低聚糖。然后呢，那些糖尿病患者也要注意，就是那些合成的甜味剂，所谓的代糖， 嗯， 他们也是不能多吃的。一个是加了这些东西的食品，并不能真正的帮你控制血糖，因为它里面还是会有更多的淀粉之类的成分， 嗯。 另外就是人体对这些合成的 甜味的东西，其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的，是容易导致身体代谢紊乱的。有少数的研究就是认为啊，就发现吃这些合成甜味剂以后，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反而是下降了。 是的，你老跟他说狼来了狼来了，他结果他出来了以后发现没有糖需要他去降下来 处理。 对这个反而也不好。好，非常感谢范老师刚才对我们的一些提醒啊！我觉得关于食品安全或者是大家对于健康饮食的一个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接下来如果有其他的话题，也希望范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更多权威的专业的这些营养学的一些介绍啊。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我们就先挂线了。 好的，再见。 哎，再见。说了半天，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说，哎，这不是财经节目吗？怎么会聊了半天营养学的知识呢？首先要跟大家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打着健康代糖或糖醇无糖这一类字眼的食品或饮料越来越多了。过去两年咱们的节目也没少说这样的一些产品，对吧？今天就不集中点名了啊，大家现在在超市里都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产品。实际上糖一直以来就是这个市场经济时代大家或者说是有一些企业家在这上面做文章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对于糖的选择实际上也受市场经济这张无形的大手的一些调控。所以今天我们从最基本的层面，食品营养学的这样的一个层面，跟大家先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样的糖是健康的，什么样的算代糖，什么样的是甜味剂，最好健康人群要怎么选择糖，怎么选择甜味剂，我们在什么样的范围内选择这些产品是安全的健康的。然后有了这样的基础知识，我们再去说营销啦，市场包装啦，企业前景啦，企业背景了，没有健康这后边一串的零都没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请来了范老师跟大家说了说究竟什么样的东西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您应该选择的剂量或合适的剂量究竟是多少。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去回听一下这期节目啊，希望对您日常的生活能有一些更为健康的帮助。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的热点新闻，也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I worry about nothing. I am wearing a night. I'm sitting pretty impatient, but I know you gotta put in them hours.I'ma make it harder. I'm sending pick up the picture. I'ma get you fired. I know you're always on that night shift, but I can't stand these nights alone. And I don't need no explanation, 'cause baby you're the boss at home.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but you gotta put in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Let my body do th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oh.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oh. Let's put it in motion. I'ma give you a promotion.I'll make it feel like a vacay, turn the bed into an ocean. We don't need nobody, I just need your body.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